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现在介绍到，上来我们介绍到追右辟，这个立辟当中啊，立呢就是建立。唯恐有人直接以法说，不太明了，所以这个四大弟子灵歇以后，用这个譬喻来灵歇，这个立譬，立譬当中，一个是执法，第二立。立辟当中一共有四：父子相见师，父子相见；第三是追幼；第四呢就是灵甫家业。上来，父子相识、父子相见已经介绍过了，这是第三，追幼。追幼辟有两段，一呢是遣旁人追，第二是遣二人诱，一个是追，一个是诱。这个追就指上面既遣旁人，即追将还，这个就这个叫见旁人追。这个旁人前面已经接受过了，就是给他说大乘法，旁人就是实权，大乘法就话他来讲也是权。不称机，所以此中呢，用二人诱。二人诱当中又分两个，一个是其教领，第二是取义领。其教领有四科，一是领礼义三车，第二领知子先心，第三领探三车，第四领誓愿正处活着。现在是第一，而是长者，就是旁遣旁人追，不得机。遣旁人追，那个穷子就称冤大患了。我不相犯，为何见捉呢？就上面这段文，这是前天介绍的啊。既然不成机，所以如来那个大法上就放弃了。我今放汝随意所去。这里下就是说，而是长者将欲诱引妻子而设方便，密遣二人行舍交瘁，无为得者，如可一彼须臾穷子，此有作处，备于汝驾。这个字呢，像这个文呢，现在这个经书印的都不好，备于汝驾备于汝职。穷子若许，将来实作；若言欲何所作，便可与之，故汝处分。就是我等二人亦共汝作。这个里下的意思，是领礼义三车，这叫个齐教领礼义三车。上边遣旁人追，这个旁人呢，就是十大乘法， 给他支持说佛法。这个大话既不能够成机，这个大话不成机，这个话就要这个细化啊，细就是休息了。那么这个人大话不成机，难道说这个人就没有救了吗？是不容姑弃啊。什么叫大话呢？就是大乘的化导啊，要用大乘教来教化这个二乘人。因为他那个时候呢，机缘还没有成熟，用大话不能化，那么说这个怎么办呢？就想办法是方便，是不容姑弃，不能说这就丢了就不管了，想设方便，故愿将欲，这儿是长者将欲，将者是将就哎，那说方便就是将就了。将军四大弟子他这个领写领什么呢？齐教领，就根据佛的一代实教对二乘人所施教化的方式方法，就以这个为期限跟菩萨不搭嘎的所以说呢，这叫做密前二人。这个二人就是指这个影响众二人，就声闻缘觉影响众啊。这个影响众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个大弟子。看起来好像是当机众，实际上呢，他就是影响众。诱引就是他这一类的人进入这个大乘法的因缘，这叫做密遣。这是要人来说，要法来讲就是四谛十二因缘苦集灭道四谛这个十二因缘。要理来讲，就是有作真素藏通两教都是有作的不是原教，原教它是无作的无作四谛都是无作的要人讲呢，那就是声闻跟缘觉。为什么讲说是密遣呢？要教来讲是引满字为密把这个大乘的法既然没有机，就把这个大乘法呢就休息下来，休息下来这个这叫做引，不说了，不说的就是密这就是密遣。指半字为前呢，说大乘法不说，说什么东西呢？十二部经不说了，说九部修陀罗这叫做半字为前。要理饮食为密，指权为前呢这说实相法他不能够接受，不接受我就抗起来就不说，这叫做密那全他能接受我就是用这个二乘的全教来教化他，这叫做浅解释这个密浅两个字。要人要法都讲这个，要理都讲这个密浅。这要人来讲呢，内密菩萨汉，外现声闻， 内密菩萨恨，那不是密吗？外现声闻身，那就是浅呐、啊，啊，所以这个密浅两个字呢，有这么多的道理。密浅，浅的这个两个人，这个浅字应该大家晓得呢。这个字，这个写作浅吧，啊，太浅，怎么了？这还好懂吧？啊。我这个大乘法我不能施，我就给他看起来，用小乘法派遣小乘法，这好懂没？这个密遣。那么这两个人啊，说这两个人的形象，形舌交瘁。如果说大乘法，哦，这个大乘法，你看上我那个大富长者啊，舌相特尊。啊，无量功的，种种庄严，那个形舌就好看了，而不是焦脆的形舌。啊，这个二乘叫声闻缘觉，啊，他不修相好，为什么呢？他不想成佛呀。如果你要想成佛。那你还非求相好不行啊，这是佛法啊。你说我不要好看，你不要好看，众生要好看呢，对不对啊？你说我就穿个纳袄就行了，这个众生不行，他要你穿得好一点啊，32相80种好，对吧？说二乘教是不修相好的，他不上求佛道，他也不笑话众生，哎，所以喊呢，那么他讲什么东西呢？他这个教就讲苦、无常、无我、不净，跟大乘的法呢完全两样。大乘教嘛叫常乐我净这个四德。那么就还一直喊苦、喊无常、喊不净，你看这个颜色好不好啊？不净还好不好看呢？无常也不好看呢。苦，你看人受些苦来了，哭哧哇啦的，那好看不好看呢？啊，又哭又喊，所以说是呢，形舌交瘁，不具足实力，似无所谓，故言无为德者。你看这文呐，形舌交瘁无为德者，这是被遣的这个二人啊，用这个小乘教就是声闻缘觉这两个教，你小乘机啊，故言如可异彼，异呀，就是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去。啊，这种平常就是初一十五啊，礼祖堂，恭义祖堂，义就是从这儿到这儿去。用小乘教，你小乘机，故言一笔，是吧？这个消这个文呐，底下呢这个须臾穷子。这个小乘教讲这个道理迂隐不直接啊，不是像大乘教，大乘教多直接，烦恼即是菩提啊，苦身就是法身啊，那个业就是解脱，这还不直接吗？啊，所以这个大乘法是无为取向的，跟小乘人就不说了，要绕圈子。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要经过几十年的绕了多大个圈呢，费了多大的功夫啊。所以说这个小乘教呢，他讲这个道理不是直心是道场。这就意味着大乘教是圆顿法，一步就登天了，小乘法呢是渐教，也爬梯子一样，一步一步的 讲大乘法，那就是说直取妄着，那么小乘法界的语取呢，语取这个虚语亲子亲子啊，一步步的来嘛，慢慢来，这个虚啊，此有坐处影响的，这个影响中啊，就是被遣的啊，所谓这内密菩萨汉，外现声闻身，这个人跟那个穷子就说了，说是此有坐处被与汝执，二乘人的坐处，现在就是讲到修行了，大乘道有大乘的修行法，二乘人呢有二乘人的修行法，二乘修什么道呢？这不下边不知吗？这个下面就说的，故如出分，出什么分呢？见思两合，见合思合，见合跟修合，那是用见道跟修道啊来断合，断这个合的。修这个道呢，这叫做处。见修两道是断见思合的坐处。这个坐就是用功啊，我们这个用功也讲坐呀，它是有这么个动作吗？这个地方呢，还有一句话又叫做背与汝执，这个穷子啊，虽然这穷啊，但是你要他做工，他就给你讨价还价，背与汝执，就是给别人做工给你一个钱，我加一倍给你两个钱，不然他不肯做，加倍给他。这个有个譬喻，在这个三界之内，说是凡夫他是不讲修行的，你像我们这个六道众生这有的不讲修行，但是在六道众生当中他也好多人讲修行的要讲这个内道外道。这外道你看那个印度那个什么96种外道，在我们佛教里认为那就是外道啊，一个是心外求法的，另外这个外道法无论你怎么修，种种的苦恨它不能够出三界啊，这是它的特点。你看这外道，你别说是外道，外道呢修起来比我们这个修起来还下功夫啊，还下功夫。外道也有六行啊，这个大乘佛法也有六行。大乘佛法讲这个六行，比如讲我们这个大乘的圆教，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角，这六个位子就称为六行啊。六行有这个行，你才能够到宝所，才能够到究竟的佛地。这六行，这个外道也有六行，外道的六行啊，什么叫外道六行啊？你说外道，自卧外道，偷缘外道，复活外道，自作外道，寂寞外道，还有一个牛狗外道，这个外道的六行，他也修呢。你看他怎么修法的？自卧，他就行这个苦恨。 这卧，你像我们现在打卧棋的，不是游吗？那我们这不是外道啊啊。过去冈本寺有一位唐主师傅，他打49个卧棋，那打49天的卧棋，结果这个木卧棋就差一天没打圆满，49天，不是现在卧一天两天呢，卧49天呢，那个外道呢也有这种外道，这个以乐为道，也是一种苦恨，投缘外道，一个投缘，一个复火。这个外道有的时候它有一种狭知狭见，因为这个火，这个世间上这个，你说我们这个生活不能离开火，也不能离开水，还有自作外道，这个人呢一天到晚老是做到不动的。自作外道，就像我们这个行波罗三昧，三公是波罗三昧嘛，它是常立三昧，老坐在这个地方，那可不是我们这个天台家讲的这个四种三昧，常行三昧、常坐三昧、半行半坐三昧、非行非坐三昧。这个四种三昧，这是修三昧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外道呢，寂寞外道，不讲话，跟我们现在是止语一样。还有一种外道呢，那就是牛狗外道。他看到牛死了升天了，他看到狗死了升天了，看来还是做狗能升天，他就学狗。狗卧的什么就它就卧的，吃什么就吃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啊，人家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你不能看到这个是，你不能以为哪有这种事儿了，岂有此理，竟有此事，对不对啊？其实世界上就是这什么都有，这个外道的六行，他也是修道的。他想什么东西呢？他想以这个办法呢，想处理生死，这个外道六行，能不能出生死呢？不能出生死，虽然不能出生死，他也能够符合，虽然不能够断烦恼，他能够伏烦恼不起。为什么？这个六种外道，一个他的修行的方式方法是一种狭知狭见，虽然是狭知狭见，但是不做坏事情啊，他绝对不会做世间上如杀盗淫妄，他不来的，就是他这个修行的方法不对，所以他能够伏烦恼，伏烦恼，他也能够升到舍界，升到无舍界，他能够得世间的禅定，你看这个印度的外道呢，96的外道本事大的不得了还有神通，他就是没得漏尽通，那么现在此处说是说此有坐处密遣二人给这个穷子讲你不是穷吗？想弄点混点饭吃是吗？在我这个地方有打工的地方，只有坐处，还加倍给你钱，这个加倍给他钱呢，就是说修四谛十二因缘，能够断烦恼，出生死海。故言备于汝之，你看那个外道他也修呢，他不能出生死海，说我这个道比你这个道人灵能够出生死，故言备于汝之，这是跟他商量 穷子若许，如果穷子如果答应了，既然答应了就把他带来啊。穷子若许，将来始作，将是讲户啊，就是把他陪着来啊，一道来，带着来，始作。那么这个穷子来呢，你说也是坐着，你叫我做什么事儿呢？告诉他，固如处分。那个穷子啊，也没得技术啊，也没得个本事，处分这个事儿呢，不要技术啊，有什么技术呢？也不要什么本事，你就肯干就罢了，就固如处分。所以说这个穷子若许啊，这是说什么呢？有机是许啊，他这个机啊，有这个小乘之机啊，你这个地方要以小乘教斗这个机啊，鸡叫相称，这叫做许。没有这个鸡，那就是不许。没有这不许，还得叫，还设教吗？就不设教了啊。为什么讲固如处分呢？这个小乘人他的目的就是想了生死，他别个不想，这我这个事情太苦了，生老病死无助啊，烦恼啊，他什么都不想，就想离这个世界啊。离这个世界怎么办呢？有因有果必有因呐、那个因呢就是分啊，见是细论之分。因为这二乘人他也不想成佛，也不想度众生，所以是故入处分。我等二人亦共汝作。那个穷子说的话，你叫我处分，这个处分虽然简单，不要技术，但是我还没弄过，我不知道怎么处法子。那个人说，况我陪着你干啊，我们处过的，我们是就是陪着走，亦共汝作。这叫做菩萨，内密菩萨汉，外现声闻身，和广同尘啊，这叫做义工汝作。底下十二时人即求穷子，即已得之具臣上师啊。这段呢，是这个四大弟子啊，灵智先心、这个佛法啊，度众生呢，那可是普菩萨有这个智慧，一般都做不到啊。现在的人想度，说起来，都想渡人，都想自利利他。你自利倒也罢了啊，你自己好歹嘛，你自己跟自己负责。你要想到利他就困难了。佛菩萨还要观机设教，观机设教啊，要费这么大的周折啊，谈何容易呢？这个地方那地方呢，十二时人即求穷子，即已得之具臣上师，这是领之先心。什么叫先心呢？二乘人就是在法华会上被开宣显实的，那也是从无量劫来啊，最初给他种的大乘，大乘的善根啊，中间退大向小，退大现小就是先心所好啊。他这个小乘呢，他对他呢是称机的。从这个法华经的文字上看，舍利弗 在过去生中曾经发过菩萨心啊，然之后舍大退小。舍利弗在什么位置上舍大退小的？都是没破烦恼的啊，都是没破烦恼的。没有破烦恼，要是发菩萨心行菩萨道，都会犯这个毛病。具足烦恼心而行菩萨道，就犯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要退啊，他不能不退。如果真正是证了小果的，你像这个舍利弗、目犍连呢、大迦摄的迦旃延呢、富罗诺啦，哎，他都证了小果了，他不退。不退什么呢？不退位不退啊。什么叫做位不退呢？他不退堕于六道生死轮回当中啊，他再不受这个分担生死啊，这个叫不退，这叫位不退。那个菩萨具足烦恼，想发菩萨心度一切众生，哎，时间短不怕啊，一股劲儿，时间长了行不消了，行不消就怎么办呢？疲劳了啊，疲劳了啊。你证到法身以后呢，这个法身呢是不会疲，全部都疲劳的。那都疲劳的，具足烦恼这个身都有疲劳的，有疲劳时间长了就多，就退多啊。所以经中讲，菩萨发大心，于子安罗花，此事因中多啊，至果实少啊。于子那个鱼啊，在水里面下这个籽儿了，你看这鱼那下这个籽，一下一下多少籽儿啊，啊，成千上万的这个鱼籽。安罗花呢，这个树呢，可能我们中国没有，也不像这个印度讲的安罗花，花多，满树都是花，有花就有果啦，不，花虽然那么多，那结果很少。鱼籽也是这样子，不见得每一个鱼籽都能成活，这是大智的论证。有这么两句话，要真正想夫发菩萨心，想深入众生界，跟一切众生和光通尘，利益一切众生，那你就有本钱啊。就像我想，我想入生死大海，你不会游泳行了吗？啊，你说我也下海，众生在海里想，我也下这个海，众生在海里像他在生死海里像啊，哎，你要救他，你不会游泳，你救他呀？怎么救他的？这是个道理啊。十二时人既有这个小乘之根基啊，故言既已得之，这个得呢，就是得的这个基啊，小乘这个基。跟他说上师，上面讲这个，故如除粪，除粪啊，出苦寂之粪，于道灭之止。苦寂之粪吧，苦寂就是烦恼呗。与道灭之止，与一日涅槃之下，这下文中的啊，这是领叹三车。下边是第四，领誓愿正处火者，而是穷子先取其价，等熏于处分，其父见子名而怪之。什么叫做先取其价？这事儿还没做呢，现在就谈条件了。 你不是要我处分吗？哎，我不能白处啊！给点，要给点，给点，给点代价。这个就这个佛法来讲，目灭方肯修道。目灭方肯修道，说是我今天要修道，念佛也好，参禅也好，我不能白修啊，白参白念呐、啊。念佛也能够生西方，参禅又能够明心见性，先取其价，有这个好处我就干，没这个好处我不干，这就先取其价，目灭然后修道。我这个苦计，我费这么多，要灭了以后到什么地方去呢？哦，那有个涅槃好证，涅槃一日之价，这叫做先取其价，然之后他在那发心用功，故曰取价，这是誓愿；处分是正处苦者了，你看这三界苦者嘛，敏而怪之，敏，这敏去敏呐、啊，这怜悯呐、啊，说你们这些人呐、啊，为什么不发大心呢？求那么个小果，二乘小果，这是悯，但求小乘果。怪呢，怪他不求佛道，这叫做悯而怪之。尔时兄子先取一下，寻于除非其父见子悯而怪之。底下，下边呢是取义领。什么叫做取义领？我们上面介绍的呢，这个七教领，下边呢就是一个取义领，取义啊，你看看什么叫取义啊？领法身地九照方便，肥之道术实之永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一生当中，有这个五十八教，为了二乘人，经过四十的淘汰，到了法华会上才能够开显现实。这个呢并不是说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才见到这个机理在法身地上久远久远就是法身地九照方便，肥之道术实之用效，不是到了成楼释迦牟尼佛的三千年前的菩提树下成等正觉以后我才晓得，哦，这用效用老早晓得了，老早晓得了，不晓得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成来成道呢？来成道就是来用效的，三千年以前释迦牟尼佛上圣斗率，下降王公，出家成道，这一番的八相成道就是来用小的，所以上来想入涅槃呐、那是一种方便。老早晓得这个众生畏难尊特，你看看上头看这个大富长者呀，尊特之身呐、这害怕呀，此何时王，何时王等啊，必想见诸啊，强迫使坐啊，他欢喜什么呢？他欢喜垢衣，脱真蔽覆，住蔽垢衣，见那个真蔽覆呢，就害怕，看见那个穿那个垢蔽衣呢，他欢喜， 吾追连往前已称金解问，这个四大弟子为什么能够知道法身九照大啊？退之颓尽之远，若知道场，使之无有大机啊。如果到了菩提树下成道的那个时候才晓得没有大乘之机，那这佛就不来成道了啊，他还是成道吗？啊，也不要斗率降神了，也不要正慧脱胎了，嗯，乃至现有烦恼还娶了个老婆啊，还要断烦恼，别得游四门啊，都不要了。这可以想象得到呢，见机久矣。这个底下，曲义岭，曲义岭分四科，第一是领全至九欲尼，第二领九至小法世界完号，第三领九至许忏三车，四领九至誓愿受行。又以他日于床右中遥见子身，右，这是一个郑重之词啊，重新把这个话再提起来，这叫做右啊，郑重的啊，将要取义灵法身地，知己实化之妙，重述佛意，故标章成右也。嗯，这个他呢，他日他指什么呢？他是指法身啊，是指法身。二乘人啊，自己把这个圈里为之己啊，这二乘人呢、啊，他们所见的这个理呢，就是权理、偏真之理。他以这个为自己，是他自己所证得的嘛。那么，既然是以这个为自己，那个实相之理呢，往二乘偏真之理呢，那就是他，啊。这时候又以他日名他也，日，那个日就是指时间啊，就是时间他日啊。那么在佛法说，这个日呢，就是以智照为日。啊，又是指于这个智慧，一法身之时，用智照机，故言他日。在法身地上，啊，用佛的实智照众生之机，故言他日。前边其教领，领化身用事。故二乘称为己日。那么现在呢，取义领领法身用事，故二乘称为他日，所以是又一他日。这是四大弟子啊，述说这个灵界之一。要是就这个如来法身来说，实智照实理啊，照实理就是照这个实境，这个为己啊。全智照方便，这个方便呢 啊化二乘那个方便，也就是方便之境，这为他啊。又自性全实为己，化他全实为他啊， 又化他照实为己，化他照全为他。此处呢，正是探领法身的时间，用化他的全智，照全机之若有若无，照全用之若可若否，故言他日，又以他日。哎，这么多是道理。这是讲时间啊。下面呢，讲这个地方与床右中，窗子上面是个窗啊，底下这个右啊，说在屋越窗啊，在墙越右。说这个如果现在讲呢，就很难讲。说在屋子越窗，这个屋子什么叫个屋子呢？四面都有墙，窗右啊，大窗大的叫窗子，开个小洞眼呢叫个右窗右。说此处讲呢，在屋越窗，在墙越右。假如我们现在开这个窗子，屋是正面，如果这个墙再开个洞，那个就窗右，旁边开的。窗也好，右也好，哎，都不是中间的门。你看看，这个大夫长者了，看这个儿子从在什么地方看见的？时间是在法身地，是在法身地，啊，这个法身地不是在应化身地啊，啊，地方呢是窗右，啊，比如我们这个屋子。要从这个屋子里向外看东西，你说你这没得窗子怎么看法的呢？看不到，这个屋子里向就是法身地啊，法身地啊。要是从门看出去，哦，这个门是正门，什么是看看正正当当的。哎，从窗子上看的与窗右中都是中门啊，那个门呐、是蛮大的，啊，窗子呢蛮小的，所以这个光线呢又不好，又狭窄。不是像高木寺这个窗子，高木寺这个窗子都比门还大，对不啦？你看过去有些我们就是看农村的，有些人开窗子，不开窗子，小窗子。我无论到南方北方都有这种现象，叫旧社会啊，特别是那个房子的后门它不开窗子的。如果你们年纪大的，你们记得，比如说农村呢盖这个房子，它后门呢不开窗子，就是开就开两个小洞眼啊，开两个小洞眼，它是不能开窗子，开窗子我那个财气都走了。不走了。过去搞木寺也是这样的，我过去在搞木寺住在课堂里下，那知客寮，就前头一个窗子，他后头不这个窗子，犯什么毛病呢？空气不流通，空气不流通啊！我呢偷偷摸摸开了个小窗子，后来被老黄看了，赶快把我堵起来。这不，这财气都走了，财气都走了。此中的譬喻与窗右中呢，这因为这个都是譬喻啊。既然是譬喻，我们就要正确的用法来合这个譬，要有正确的理解啊。那个佛如来在法身地啊，在法身地见众生之机，这个法身地见众生之机呢有大有小， 如果这是大乘的根基呢，那就意味着呢是在门来看到的，正门看到的。看这个小乘基呢，就是从旁边小窗洞里看到的。啊，这个窗户又小，啊，光线又小，啊，准明处又下。这个譬喻什么东西呢？譬如全智照偏机，门的当中，窗子都在两边。是照偏机，遥见子身，遥者是远也。这个小乘之机，去大乘的法遥远，啊，大乘遥远，啊，故见的就是遥见子身。这个呢不是怪长者啊，这是小乘的根基，自个小己割于大教，故将割在个强右之外，啊，可见的他这个基呢，被建的这个基不是在房子里头的，是在门窗，是在墙外边的，那这遥见子身。下边累受焦瘁，粪土尘粪，无秽不净。这个第二，这个灵解啊，九指小法，视其完好。这个二乘人呢，他在因地中也修呢，修什么呢？无非是修福修慧，所以他在因中修智，修这个因智啊，力量少，故称为累。这个累受啊，啊，累就是这个那么这个累受呢，就像这个人呢、啊、不吃东西，捂的时间久了，这个身体呢就成为累，啊，有累受，故因受。修阴福力少，故因受，就是福慧都少。二乘人哪有什么福慧呢？啊，他也不修功德，也不度众生，所以福慧就少。啊，焦瘁，内心当中。不为无常，苦不尽无我，故称为焦。啊啊，外道八苦，故称为瘁。这是称这个小乘啊。四柱为粪土，五指为尘粪。这是二乘人在也没有证小果之前所具有的这个烦恼，四柱烦恼，四柱加以五支，啊，就是无明呢，跟他不搭嘎，下边，寄托盈落细软上腹严饰之具，更著粗鄙垢腻垢意之一，粪土尘粪，右手至此除粪之气。壮有所谓，这是第三灵啊，九指徐探三车啊，这为师施权，如来在法身地上啊，见机久矣。不是这一次在两千多年以前成佛的时候才建的这个基地，啊，啊，底下呢，领这个探三车，拓，辟这个引报身的无量功德。这个报身 报身的无量功德从哪儿来的？修得来的，修因得来的。啊，所谓四十二力，戒定慧、陀罗尼，啊，璎珞、寂灭人、细软、上覆、大小向海、严饰之具。果上所证得的这个报身的功德修得来的啊，四十二位就是四十二地，一地一地一地地修得来的啊啊，这叫做什么呢？就经常说的拓真必富，助必够一，如果要是穿的那么多的好的衣服，有那么多的庄严，那个穷子啊他就看着害怕。二乘人呢不相宜见这个相好，所以说适应小乘之机，拓这个璎珞细软上覆严饰之具，更助徒弟够意之一，就是现这个老比丘像，引千丈舍诺身，现丈六老比丘像。这个丈六了老比丘像跟我们凡夫也差不多哎，啊，那个叫做粗啊，这个福既是视线应化身到人间来成道。他也视线有烦恼啊，啊，有没有啊？有的，那是视线的，啊，没得烦恼，他就为什么有四门观生老病死要叫出家的呢？啊，视线有烦恼，有为有漏，名尘土粪身，右手。智齿除粪之气，右手譬喻拳，你看我们这两只手，有左手有右手，左手是上手，这个右手是下手，那么上手嘛就是五十，右手为的拳，譬如拳，右手，除粪之气，什么是叫除粪之气呢？就是修治见思法门，啊，见思法门就是除粪之气啊，不然这个见思怎么样除掉啊？怎么样的断见思烦恼呢？就是修治，见思的法门，那叫除粪之气。佛自己用这个修治见思法门之气，自己断戒成佛了。我等二人一共如坐吗？现在呢，又用此法以化人，故名为智齿。自性化他，都用这一法，这叫做智齿。视通不畏生死啊，释迦牟尼佛，你看他释迦成佛啊，这一生当中，还有九，那么还有九脑。金枪马脉呀、你说要是成佛还有这个痛苦，哪个肯成佛啊？实现的，他是实现的，我没说嘛，就不从别的来讲，马脉，三个月吃马脉啊，无难就是说， 说世尊呐，他说你这个在皇宫里过惯了，这就是珍馐百味，一天到晚吃的，这个马麦怎么吃得下去啊？那吃糠咽菜一样啊。所以佛呢，他说，哦，他就扶着把这个马麦呢，从嘴里向啊，捞一点吃着，来来来，你尝尝看，啊，那个马麦好吃得不得了啊，比甘露还好吃，吃现的。就是视同不畏生死，这叫做壮游所畏。你跟释迦牟尼佛哪个成佛还受这个痛苦吗？说是有一天呢，释迦牟尼佛说头疼了，跟我难讲，哎，我难，他说我这现在头不好了，我头疼了，就换着牛奶吃吃。他跑那个牛，把那个没得挤奶跟那个地方就站在那儿跟这换牛奶，啊，与人为墨居似的啊！我那你这做什么呢？他说：“世尊那头疼了，我这换牛奶是。”他说：“你还说，世尊是九乘正觉，这是金刚不坏身，哪里会头疼的？”哎呀，这个我那心里想，他说：“我听得清清楚楚的嘛，世尊叫我来的嘛，我听错了啊！这都是示现的。”说这些道理都会懂的，那是维摩经，世尊遣诸大弟子，去问计维摩居士，那就是参遍知晓啊，个个都不肯去，个个都是述说我哪一次遇到维摩居士的，被维摩居士把我呵斥一顿，弄得我不得下台，我不敢去。都不敢去，这是示现，壮游所谓示现有这个烦恼的，下边，灵解九支誓愿受行，于诸做人，汝当勤作，勿得懈怠，以方便故得尽妻子。后复告言错，男子，如常此作，勿复于去啊！当家入职，诸有所趋，盆气弥灭，言促之属，莫自疑难。亦有老弼时人，须得详记。好字难译，如我啊，我汝如父，勿复忧虑。所以者何？我年老大，而父而汝少壮。这如常做事，无有期待、嗔恨、怨言，都不见汝有此诸讷如予做人。自今以后，汝所生子。既是长者，更与作字名之为尔。尔时兄子虽亲此欲，犹故自谓客作贱人。由是之后，20年中常令处分。这一段，20年，处分。看起来这个时间还不是挺短的，20年了。20年初犯也不过破个见思喝那离得佛道还远呢。就是到了法华会上给他开权显实受记作佛，那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行菩萨道。你看看修一个小乘果。20年，这个20年的修小乘道，它也有一个程序。说这段文呢，这个经中介绍呢，是譬喻37道品，37道品有7科，四念处、四正寝、四如意座， 无根无力，七角之八正道，这个三十七道品。那个处分怎么处罚的呢？处分是譬喻，也不是拿大锹去焚的处分呢。它是这是个法。譬喻道品的七颗法门，显处分之下，灵解上来诸子心各勇锐，互相推派进贡吃走，进贡吃走不就出三界？修这个四地法，见到有八十八，有八十八品，思维道有九十一品。这个一者，于住做人，于住做人，就是上来这个穷子，这两个穷子答应给他，答应处分吗？答应处分就进行工作了，等于上了班了，就开始工作了。如当勤作，勿得懈息。三十七道品，从四念住开始，怎么修法的呢？就是观我们这个世间啊，身受心法，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法无我，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身受心法，身是不净的，受是苦的，心是无常的，法是无我的。从这个开，从这个四念处开始修行。这个叫做处分之气，处分之气。这也是断烦恼之境，以身受心法这个四境，这就是文慧开始修的时候呢，这叫外逢，他没断烦恼，就外烦位。第二，如当勤作，勿得懈怠。勤呢，四念处下边呢就是四正寝，四正寝，什么叫个四正寝呢？对世间上的一切善法，一切恶法，以生善为增长，令增长，这未生啊，未生善令其生，以生善令其增长，就是我善法还没有生呢，赶快叫它生起来，已经生起来叫它增长，它这个善法指什么呢？就这指上头的四念处，恶法未生乐令不生，已生乐令其消除，这叫做四正寝，身受心法这个四念处，第三，这叫做譬如这个四正寝修它就进步啊，像我们用功一样这个烦恼的逐渐减轻，这个见替之理，真空之理逐渐显露了，显露了，就像登爬山一样，像钻木头一样， 就是暖胃，就是暖顶人士的这个下行胃，它这个暖胃。四正气能化暖胃，暖胃呢到了小乘教里向呢，那就是内反胃啊，内反胃，基本上呢就能够服这个烦恼。故愿得尽其子啊，以方便的以方便故得尽其子。下面是后父告言：处男子汝常子作，勿复逾矩，当驾汝驾。四如意座，后父告言等，就是譬如四如意座啊。错，错是什么意思呢？错是井角之词，令他舍散烂些，入于寂静。啊，舍散入静。四正寝属于志，如男子是阳相啊，如意座是属于定，如女子是阴性。若但有正寝撤动，不得一针与针相应啊，故错令修如意座。他这个意思呢，就是叫你要定慧等持，哎，大乘法小乘法都一样。四正寝是属于慧，四如意座是属于定，叫等慧定慧等持。这样修呢，你跟这个真相之理啊，就是小乘所啊，身受心法，身是不净的，受是苦的啊，心是无常的，法是无我的。从这个开，从这个四念处开始修习。这个叫做除分之气啊，除分之气，这也是断烦恼之境啊，以身受心法这个四境。这就是文慧开始修的时候呢，这叫外烦，他没断烦恼，就外烦位。第二，汝当勤作，勿得懈怠。勤呢，四念处下边呢就是四正寝啊，四正寝啊。什么叫做四正寝呢？啊，对世间上的一切善法、一切恶法。以生善为增长，令增长啊，就为生啊，为生善令其生，以生善令其增长。就是我善法还没有生呢，赶快叫它生起来啊，已经生下来叫它增长啊。它这个善法指什么呢？就这指上头的四念处。乐法啊，未生乐令不生啊，已生乐令其消除啊，这叫做四正寝啊，身受心法这个四念处。第三，这叫做啊，譬这个四正寝修修修，他就进步啊，像我们用功一样啊，啊，这个烦恼的逐渐逐渐减轻啊，这个渐替之理啊，真空之理逐渐逐渐显露了，显露了，就像登爬山一样啊，像钻木头一样，就暖胃，就暖顶人士的这个下行胃。 它这个暖胃，四正气能化暖胃，暖胃呢到了小乘教理上呢，那就是内反胃啊，内反胃，基本上呢就能够服这个烦恼。故愿得尽其子啊，以方便力，以方便故得尽其子。下面是后父告言：处男子汝常子作，勿复逾矩，当驾如驾。四如意座，后父告言等，就是譬如四如意座啊。错，错是什么意思呢？错是井角之词，令他舍散乱心，入于寂静啊，舍散入静。四正寝属于志，如男子是阳相啊，如意座是属于定，如女子是阴性。若但有正寝撤动，不得一针与针相应啊，故错令修如意座。他这个意思呢，就是叫你要定慧等持，哎，大乘法小乘法都一样。四正寝是属于慧，四如意座是属于定，叫等慧定慧等持。这样修呢，你跟这个真相之理啊，就是小乘所照的这个镜呢，就是这个真谛镜相应，故错令修如意座啊。这个四如意座是信尽念会，四如意座啊，念处正且动不专一，不明为常，似如意中定不意远，思维则定，思维则断啊，定断专一，故曰如常此作啊，不复分动，故愿勿复逾矩啊。这四念处会多啊，这个是这个啊，四如意座到这个位置，在这个四加行自加行位呢，已经到了暖顶人，到了顶位啊。如意观中能法无漏，故愿当驾如驾，就是四如意观中啊，能够发无漏智慧，当驾如驾。有漏无漏，诸道正道，皆从如意观啊，都在这个如意观中求啊。它就如意嘛，定慧等持就如意了。啊，下边说是诸有所需，如意观成，所需俱得，得什么东西呢？诸有所需，莫自疑难。需什么？盆器。这个地方诸有所需，盆器米面盐醋之属。盆器譬如四铲提汗之淋，米譬喻升空之粗，面譬乏空之细。盆器米面啊，那这是譬喻。藏教之中 也有法空，不是大乘的法空。说此处呢，修这个四如意住这个定，上面四念处、四正见、四如意住观成了，他也得到四禅定。四禅定中有功的支灵，有支灵功的啊。譬如什么东西呢？譬如声空之处，他不是啊。什么叫个粗，什么叫个细呀？那个米跟面比，米是粗的，面是细的，对不对？啊，你那米一颗一颗多大呀？那个面也得多细呀？啊，所以这个米譬如声空之粗，面譬如法空之细，大小二乘。都有法空，啊，不一定是大乘有法空，小乘也有法空，但是界限呢有大有小，啊，这属于正道，啊，言处之处，言，譬如十六功行观中的无常，处譬如苦，此属于助道，如米面难吃。须言处合之，啊，譬正道难显，须助道佐之。亦有老弼使人者，譬如意观能发神通，以待手助。啊，但神通烈绕，故曰老弼。这个二乘人呐，他修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四如意住观成，他也能发神通，啊，但是神通呢不大，神通烈绕，故所以说这个有老弼使人，故云老弼。这小乘教。如果我们要是出家消佛，不学教，那很简单。如果我们就念佛，就念一声阿弥陀佛，什么也不学，很简单，就生西方就可以了，啊，就能了生死。哎，他说我们参禅更简单呐，啊，更简单，明心见性更简单。要小教啊。麻烦了，不要学大乘教无量法嘛，就这个小乘教就你这个名相你就还要有一阵子才弄得通的，啊，这个三十七道品，什么十六行观，底下呢他也说到，老弼使人，九想、十想、八倍舍，十一切处，十漏特尊，啊，是多了啊，观念熏修各种禅定，他都要修的，啊，这叫做都是助道的法门，助道法做什么用的呢？譬如使人，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住，这是三，下面的第四。好字难译，好字的难译，譬于五根啊，若得五根，则难固难坏。这个到底什么呢？到底啊，暖胃、顶胃，这到了忍胃，五根。信、进、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这个信、进、念就会这个五根， 第五，我如汝父等，譬如五力啊，有了五根，再一进修，有根就有力啊，根能生啊。啊，你比如什么，无论草花嘛，它有根有根就能生长嘛，生长就成为武力。嗯，就比如说呢，我如汝父啊，譬如武力到了这个到什么位置呢？到了世地暖顶忍世地一位啊，四节临真，故云我如汝父。四节临真呢，到了什么位置呢？将要见道啊，将要破这个见壑，还没有破啊，就像天要亮一样这个样子啊。四解啊，相似临真，所以说哪入汝父啊，无入汝父，哪入汝父就是世尊自己称的啊，大富长者对这个穷子说的啊，如汝父，我就像你这个父亲，他还没说我就是你这个父亲，说这个四节临真，从你这个功夫来看呢，将要见地还没有见地啊，到了世地一位啊，一刹那就进入见道啊，这叫四节临真。故说说我如汝父，我如汝父啊，乃至如所生子，所以者何下？勿复忧虑。所以者何？这是解释成为汝父之意。佛他住在正道之中，他已经证了道了，已经具足智的断的啊，已具智断啊，故言老大，佛已经破了见子壑了，儿子呢，二乘人呢，还没有破见子壑。所以这可能我念老大，这是念的老大，而如少壮，如居道始啊，如来居于道中，二乘人呢刚刚修到居于道始啊，未有智断，故言少壮。如常坐时，无有期待嗔恨怨言，做就是用功的时间，这是譬喻啊，叫做处分，一点不调皮啊，勤勤恳恳的埋头苦干，也不弄虚作假，这叫没有期待，也没得怨言，也没说我这个都不高兴干了，没有的啊，都不见如由此诸乐，如与做人。没有气就有精进力，故无怠，有念力故就无嗔，有定力故就无恨，有慧力故就无怨啊。言于做人者呢，还是譬喻这个外道，譬喻外道如于做人，于做人就不像他这样，于做人你看上次我们讲这个六种外道，他不按照三十七道品这样修的啊，所以他修下来呢就有上种这种毛病啊，期待嗔恨怨言，这个是辟外道诸见丘里啊，近辟四念处等四外亦未免无过也。 到了这个地方呢，无根无立位呢，这个上面的故事就没有了。第六，啊，既是更与作自名之为耳，到了七角之八正道，入到见道位了。五根五力以后呢，从世地意位呢进入见道，七角之八正道呢，这已经入了见道位，到了世地一啊，无见正真，故云即时啊。即时长者，更欲作自名之为耳。证了小乘道真空理啊，故云即时上来，从四念处到四如意住，到外凡到内凡，从未凡呢进入世第一啊，进入见道，那个就转凡成圣了，出果就是圣人了。故云更欲作自啊，《无含经》说五种佛子，五种佛子啊，四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辟支佛啊，这就是佛子。所以这菩萨不断戒，余意未成即此矣。他就说的啊，说这菩萨不断戒啊，他这个菩萨。如果我们要不学这个教理，你就什么东西都搞不通，啊！二乘人，你看看他，啊，从这个四念处、四正气、五根五力，断见思烦恼，啊，断这个见惑，啊，进入思维道、七角之八正道以后呢，他尽断思惑，啊，这是五种佛子呢，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辟支佛五种佛子。菩萨不断戒，不断烦恼，啊，余意未成，夫子亦未成，啊，七者尔时兄子虽亲此欲，辟修道位，啊，七角之八正道，以其不知堪任少大，故愿犹未自作，客作见人。小乘人呐，啊，不知道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他不修作福，而是兄子虽亲此欲，什么叫此欲啊？虽然你把我喊我叫儿子，但是我毕竟我总觉得我是外来的，我是打工来的，啊，你这么看得起我喊我儿子，他心里向呢老是不肯接受，他说我好像是不得这个资格一样，啊，这个穷子啊，这个下劣之心，这就下劣之心犹未能舍，啊，你看这个众生这个心呐，啊。可不得了，自谓，所以犹故自谓客座见人呐、啊，如果是真正是儿子嘛，还是客人嘛，那是家里人了，啊，见人，我是来打工的，我来出分的给你，就是这个见人见人，一直搞了多少时间？搞了二十年，常令出分。二乘人在这个二十年中，秉这个小乘的全教修行，为的什么呢？就是要断这个烦恼，出这个生死啊。二十年中常令出佛，其实见即一无碍一解脱，思维到九无碍九解脱，就三十四心断惑，到这个位置。二是到这个二十年中常能出分。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啊，顺便呢跟大家有几句话跟大家说，天气逐渐暖了，啊，广门寺这个地方 这今后啊，我们这个寺庙开放寺庙，经常有人来客去的，处处都注意到这一点，包括全社会。那么当然，我们这个寺庙里下呢，也不例外，啊，要搞这个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啊，你说这经常有人客来看看，跑跑，那这就要求我们呢，就是人家不来看，我们也要保持清洁，保持清洁。佛在世的时候并不是不讲卫生的，啊，佛在世哪讲不讲卫生的，嗯。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别的我不晓得，那个奇树记孤独园啊，花了多大的代价呀，啊，嗯，就买那块地方，徐大长者弄了个大白象，不晓得吐了多少黄金出来，铺那个地，在那个地上建了一个奇树记孤独园，啊，是给佛住的，供佛的，那个房子修得就相当讲究。就我想象当中啊，差不多有我们的五星级宾馆那么讲究，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每一天呢，他也不烧饭，也不做那么多的什么垃圾，什么都没有的，嗯，哎，他天天也做卫生呢，嗯，啊，释迦牟尼佛到托钵的时候都出去了，家里想留几个人。那个难陀不是都留在家里想的吗？一下关门喽，什么扫地哟，来不及了，来不及，我随他去了，我要回家去了，那在讲卫生的，你就是我们做沙弥的时候受戒的时候，每一天浇羊脂浇三次，是不是浇三次啊？都讲卫生的，何况现在这个开放寺庙，一个自己每一个这个穿衣戴帽啦，这个僧像呢要具足，除了这个以外，是我们活动的地方，包括自己的房干都要整整齐齐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他还到你房干去看看，你说我这个房干不给你看呢，开放寺庙，我前天我跟他们这个游玩的人说，我说你们这个来玩的人呢，什么都想看看，好像我们这个出家人你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要看看，恨不得我那个床底下他也钻到底下要去看看，就这么个东西，你不给他看，他就说你这个什么东西这么有什么秘密啊？不给人看呢？既然如此，我们就给他看，对不对？但是我们呢，就是你比如禅堂啊、课堂啊、什么大殿哦、斋堂哦，包括什么各处各个设施，我们都要给他弄得干干净净。但是这要求怎么样呢？个人的地方呢，个人负责任。集体的地方呢，集体负责任。什么叫做个人地方个人负责任？我这个房干是我自己住的，那我自己负责任。说这个禅堂是我们大家住的，那么大家负责任。说我这个斋堂，我们是斋堂的人负责任，大家负责任。这个叫做呢，现在说分块包干，都是负责任。你不是禅堂，说不定什么时候来那就去看看。今后这个任务还特别繁忙，你看我现在不是感觉到这是有一种压力，这个寺庙啊，既然说是开放寺庙，都对开对外这个窗口，也宣传我们的佛教啊，给人家到我们寺庙里向来有一个好的印象，这个和尚值得我们学习的，也给人有这么个印象，到寺庙来看看，你比如说禅堂啊，禅堂你们这每一天要拖拖地啊，地不能不拖啊，对不对啊？那走进来地板要烂到用地板， 那个地板里现在就不能拴孩子了，是不是？走进去就清清爽爽的，一尘不染，一尘不染呢、啊。人家国外呀，国外那个洗手干呢，这个厕所干呢，就是都是铺地毯的，啊，我们能做到做到这点吗？说洗手干都铺地毯的，啊，那这种习惯呢，今后要养成，要养的习惯，并不是我们出家人不讲卫生，啊，不讲整齐，你像你们这个每一个师傅这个房干了一下那个疗法。能不能走进去把人看看呢？能不能走进去把人看看？现在社会上呢，我们天天我经常看看报纸，了解了解社会现象。你看学校里像什么就都讲究，啊，都要这个吃饭的地方，各处这个活动场所都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何况我们这个寺庙。清净道场，我们心，这个是首先要清净，是根本，啊，那不能我心清净，我这个什么都不干净啊，也要干净，啊，这个要养成习惯，啊，夏天到了，这个一路了清洁整齐卫生啊，这个工程这主要是要大家做，靠一个人做不了的，要分块。好，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